各位周末的中午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今天的锁定收听。那么今天呢也是2018年的倒数第二天了哈，明天就剩下一天，2018年就要说再见，2019年就要过来了。那各位对于即将过去的2018年又作何感想呢？我觉得趁这样的元旦假期哈，大家可以抽空做一个梳理和总结啊，看一看这一年自己创造了哪些成绩，然后做出了哪些不是很合适的这样的举措，造成了一些损失或者说是失利。没关系，在2019年的时候重新来过就好。那么在这儿呢，也是再次祝各位，提前祝各位新年快乐。那么在前不久呢，格莱美音乐大奖公布了最新一届的提名名单，被无数歌迷视作欧美歌坛流行一姐的霉霉 Taylor Swift 意外爆冷，只拿到了一个提名。那么最佳流行演唱专辑这个奖呢，还不是最具分量的主要奖项，是吧？那我们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做这个格莱美盘点的时候，就跟大家普及过这样的内容。那么这个消息一出来呢，欧美的媒体和歌迷呢，哇，都炸了，好多人就是开始为一姐鸣不平啊，不行啊，不公平啊，有黑幕啊，怎么样？那么就是说这个霉霉呢，应该是格莱美今年最大的冷落了。但是呢，如果说我们仔细分析这一届格莱美的名单，我会发现泰勒呢不再受宠呢，其实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跟各位解读是2019格莱美提名。欢迎各位呢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英雄的英，大小的小，超人的超，一起来互动吧。 Hip-hop 现在最流行，摇滚现在最流行，电子现在最流行，好歌现在最流行，流行 ING。 那么在过去的十年之中呢，泰勒霉霉无疑是美国传统音乐市场领域商业成就最高的流行歌手，是吧？那么连续四张专辑发行，这个首周销量呢就突破了百万。那么刚刚结束的巡演呢，也是创下了美国历史上最高票房的记录。在2017年的11月，他发行了专辑《名誉》（Reputation）。不过呢，他是美国市场过去一年当中唯一一张首周销量就突破百万的专辑，成绩相当好了。而且呢，根据外媒报道，也就是今年全年销量也是最高的专辑。那么如此耀眼的销量成绩，也是众多媒体纷纷感到不解和为霉霉鸣不平的原因。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分享这张《名誉》专辑当中的大热单曲，由霉霉演唱的《Look What You Made Me Do》，瞧你们让我干了点啥。 Tilted stage, the role you made me play, the fool. No, I don't like you. I don't like your perfect crime. How you laugh when you lie. You said the gun was mine. Isn't cool. No, I don't like you. But I got smarter, I got harder in the nick of time. Honey, I rose up from the dead, I do itAnd yours is in red underlined. I check it once, then I check it twice. Oh, look what you made me do. Look what you made me do. Look what you just made me do. Look what you just made me. Oh, look what you made me do. Look what you made me do. Look what you just made me do. Look what you just made me do. I don't like your kingdom cake. They once belonged to me. You asked me for a place to sleep, locked me out, and threw a feast. What? The world moves on another day, another drama, drama. But not for me, not for me. All I think about is karma. And then the world moves on, but one thing's for sure. Maybe I got mine, but you'll all get yours. But I got smarter, I got harder in the world. check it once, then I check it twice. Look what you made me do. Look what you made me do. Look what you just made me do. Look what you just made me do. Look what you made me do. Look what you made me do. Look what you just made me do. Look what you just made me do. I don't trust nobody and nobody trusts me. I'll be the actress starring in your bad dreams. I don't trust nobody and nobody trusts me. I'll be the actress starring in your bad dreams. I don't trust nobody and nobody trusts me. I'll be the actress starring in your bad dreams. Look what you made me do 来自梅梅泰勒斯威夫特。一直以来呢，可以说格莱美都是很有自己的个性和脾气的，虽然不太会像商业和市场低头，但是呢，对于现象级的歌手，他们从来也没有在提名甚至奖项上进行过为难他们。举两个例子吧，在1982年的11月，MJ Michael Jackson 发行了专辑 Thriller， 站立并且创下了一个惊人的销量记录，不用说了是吧？那么在随后的1984年的第26届格莱美上，就直接拿下了八项奖杯。温故而知新吧，一起来分享这张战力专当中的热门歌曲 Beat It。Beat It， 避开，来自 Michael Jackson。 那么除了他之外呢，2015年的时候，英国女歌手阿黛尔凭借专辑25创下了史上最高的首周销量记录。后来呢，她也包揽了格莱美的年度专辑、年度歌曲、年度录音作品三大主要奖项。哪怕是像后街男孩这样不太受格莱美青睐的偶像组合，当专辑卖成现象的时候呢，提名上也没有被冷落。99年他们的专辑《新千年》成为美国的年度销量冠军，最后是入围了格莱美年度专辑和年度录音作品。可见呢，格莱美对于现象级的作品还是会做出足够的让步的。一起来分享超级好听的一首歌，阿黛尔25这张专辑当中的主打歌 Hello。 Hello it's me. I was wondering if after all these years you'd like to meet to go over everything. They say the time's supposed to heal ya, but I ain't done much healing. Hello, can you hear me? I'm in California dreaming about who we used to be when we were younger and free. I've forgotten how it felt before the world fell at our feet. There's such a difference between us and a million miles. Hello, how are you? It's so typical of me to talk about myself, I'm sorry. I hope that you're well. Did you ever make it out of that town where nothing ever happened? It's no secret that the both of us running out of time. Hello， 来自 Adele。 格莱美呢对于市场做出的让步确实也不小，那么唯一的一次例外呢是在1997年，当年的辣妹组合红到发紫，他们的首张专辑辣妹销量呢在英美两国通杀，但是呢完全被格莱美无视。不过呢辣妹组合毕竟不是霉霉，那霉霉的实力呢可是获得过格莱美官方认证的，2008年发行的专辑《放手去爱》和2014年的《1989》两张专辑获得过格莱美的压轴大奖年度专辑。而且呢，作为格莱美提名的常客，霉霉自从出道以来呢，还从来没有受到过今年这样的冷落。在此之前呢，成绩最差的也是他的第三张专辑《爱的告白》，虽然说也没有入围四大通类的主要奖项，但是呢，至少包揽了乡村音乐类所有能够提名的奖项。是的，所有。好吧，一起来分享名誉当中的歌曲，由霉霉和侯老板、爱德西兰以及纳威迪亚斯共同演唱的《命定结局》。 I wanna be your endgame, I wanna be your first string, I wanna be your A team, I wanna be your endgame, endgame. Big reputation, big reputation. I'm so stoked, I need a toast, we do the most. I'm in the ghost like I'm whipping the boat. I got a rotation, girl, that don't precede me. I'ma call the way whenever you need me. Yeah, I'm on the cheap side, girl. Come to the A side, girl. I got a bad bar for solo, that's what they like. You love it, I love it too, cause you my type. You hold me down and I protect you with my life. I don't wanna touch you, I don't wanna be just another ex love. You don't wanna see, I don't wanna miss you, I don't wanna miss you like the other girls do. I don't wanna hurt you, I just wanna be drinking on the beach with you all over me. I know what they all say, I know what they all say, but I ain't tryna play. When we were a little bit older, both sprung. I got issues and chips on both of my shoulders. Reputation precedes me in rumors I'm knee deep. The truth is it's easier to ignore it, believe me. Even when we'd argue, we'd not do it for long. And you understand the good and bad end up in the song. For all your beautiful traits and the way you do it with these, for all my flaws, paranoia and insecurities. I've made mistakes and made some choices that's hard to deny. After the storm, something was born on the 4th of July. I passed days with the fun. This end game is the one with four words on the tip of my tongue. I'll never say I don't wanna touch you. Endgame 命定结局来自梅梅加黄老板加纳威迪亚斯。今年的格莱美在四大主要奖项的评选之中呢，做出了一个非常大的革新，就是把提名数量从五个增加到了八个。但即便如此，梅梅还是被冷落，这可能才是外界犯嘀咕的真正原因。那么这个问题究竟出在哪儿呢？其实我们来分析一下今年的格莱美提名的名单是可以找到原因的。今年提名的领跑者是肯德里克·拉马尔、德雷克、布莱迪·卡利、唐纳德·格罗沃和卡迪·B。其中呢，肯德里克·拉马尔凭借电影《黑豹》的主题曲获得了八项提名，包括年度录音作品、年度专辑和年度歌曲。那么紧随其后的德雷克呢，获得了七项提名，以黑马的姿势杀进这届格莱美的布兰迪·卡利获得了六项提名。这两个人都入围了年度录音作品、年度专辑和年度歌曲。那么剩下的二位呢，唐纳德·格罗沃和卡迪·B各自获得了五项提名。另外呢，在流行媒体上，对不起，应该是这个主流媒体上表现突出的这样的波斯马龙也拿到了四项提名，其中包含三个通类大奖。那么从这个啰啰嗦嗦说了一大堆这个名单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几个特点。首先就是黑人歌手和嘻哈歌手表现特别突出，拉马尔、德雷克、格罗沃、卡迪·B这几位都是黑人说唱歌手。粗略统计，三大通类奖项入围作品中，嘻哈歌手的作品占到了60%。那么之前呢，也有外媒提到说，梅梅呢不被重视这事儿，似乎代表了格莱美对于专辑价值判断标准的一个变化。那么近年来呢，格莱美提名说唱专辑为年度专辑的数量也是前所未有的多。看来呢，今年的重点好像就是要往这儿偏哈。好吧，上半段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分享电影《黑豹》的主题曲，来自西雅和肯德里克·拉马尔共同演唱的《All the Stars》，所有的星光。我是英超，一小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待会儿见。 Bring a sword, bring a morgue, but you can't bring the truth to me. You

扎实工作， 廉洁奉公，身体力行。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好看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以晴天为主，风力不大，对户外活动和交通出行有利。不过空气还是特别干燥，相对湿度只有10%到20%，大家要多喝水，及时补充身体水分。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0%。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20%。天气预报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好歌会说话。 Hip-hop 现在最流行，摇滚现在最流行，电子现在最流行，好歌现在最流行，流行 ING。 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继续直播陪伴各位。今天我们来聊，从霉霉的落选来解读2019格莱美的提名。那么从今年格莱美的提名名单当中呢，我们还能获得很多其他的信息，比如说这一届评委团更加偏爱流量型的作品和歌手。看来这个国外也是注重流量哈，比如说有着流媒体之王的称号的德雷克，曾经创下流媒体播放量记录的波兹马龙，还有流媒体和社交媒体的红人卡迪B，都获得了不小的肯定。再比如这个美国流媒体平台的年度播放排行，发现呢格莱美提名和播放量排行榜上表现优异的歌手重合度还是非常高的。另外呢，就是以说唱为代表的黑人音乐，以及德雷克、卡迪B和波斯马龙为代表的流媒体歌手，也都是获得了独特的青睐。一起来分享2018年美国流媒体平台播放量最高的歌曲，来自德雷克演唱的《God's Plan》，上帝的计划。 They wish and I wish and I wish and I wish and they wishing on me, yeah.I've been moving calm, don't start no trouble with me. Trying to keep it peaceful is a struggle for me. Don't pull up at 6 a.m. to cuddle with me. You know how I like it when you loving on me. I don't wanna die for them to miss me. Yes, I see the things that they wishing on me. Hope I got some brothers that outlive me. They gon' tell the story, shit was different with me. God's plan, God's plan.I hold back, sometimes I won't, yeah. I feel good, sometimes I don't, yeah. I finesse down Western Road, yeah. Might go down to G-O-D, yeah, wait, yeah. I go hard on Southside G, yeah, wait, yeah. I make sure that Northside E. And still, bad things, it's a lot of bad things that they wish and they wish and they wish and they wish and they wish and on me.Bad things, it's a lot of bad things that they wish and they wish and they wish and they wish and they wish and on me. Yeah. Ay, ay. She say, do you love me? I tell her only partly. I only love my bed and my mom, I'm sorry. 50 dub, I even got it tatted on me. 81, they'll bring the crashers to the party. And you know me.Turn the O2 into the O3, dawg. Without 40 Ollie, there be no me. Imagine if I never met the broskies. God's plan, God's plan. I can't do this on my own, ayy, no. Someone watching this shit close, yup, close. I've been me since Scarlet Road, ay, road, ay. Might go down as G-O-D, yeah, wait. I go hard on Southside G, ay, wait. I make sure that Northside E, yeah. And still, bad things, it's a lot of bad things that they wishing and wishing and wishing and wishing they wishing on me, yeah, yeah. Bad things, it's a lot of bad things that they wishing and wishing and wishing and wishing they wishing on me, yeah. God's plan, 上帝的计划来自德雷克。当今年的格莱美提名公布之后呢，很多媒体在进行评价的时候都用到了一个词，叫做政治正确。因为这个提名名单看上去明显是受到了网络环境还有大环境的影响，迎合一些政治话题的歌曲。在过去的一年之中呢，也是格外受欢迎。比如说咱们上半段最后分享的德里克拉马尔演唱的 All the Stars, 所有的星光，这也是影片黑豹的主题曲。那么这部影片呢，是今年黑人文化的一个指标性的作品。那格罗沃的入围作品 This is America, 这里是美国，因为充满了对美国各种主流问题的一些嘲讽，也成为了2018年社交媒体上的热门歌曲。音乐录影带呢，甚至在当时如同病毒视频一样的传播。另外呢，获得了6项提名的布兰迪·卡利还是一位美国风的歌手。那美国风呢，那就是融合了民谣、摇滚、布鲁斯、节奏布鲁斯、福音的曲风。所以说呢，综上所述，我们或许可以做一个初步的判断，什么呢？尽管格莱美评奖有着相对严谨的流程，但是呢，凭什么对于作品的认知也正在向流媒体倾斜，并且呢，深受网络的影响。好像这段话跟上一段话的介绍主流意思是一样的，就是倾向于流量吧。不过呢，好像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大势所趋。一起来分享布兰迪·卡利的《The Joke》玩笑。 You're feeling nervous, aren't you, boy? With your quiet voice, an impeccable style.Never let them steal your joy and your gentle ways to keep them from running wild. They can kick dirt in your face, dress you down and tell you that your place is in the middle when they hate the way you shine. I see you tugging on your shirtTrying to hide inside of it and hide how much it hurts. Let them laugh while they can. Let them spin. Let them scatter in the wind. I have been to the movies. I have seen hands. And the joy.Discouraged, don't you, girl? It's your brother's world for a while longer. You gotta dance with the devil on a river to beat the stream. Call it living the dream. Call it kicking the ladder. They come to kick dirt in your face, to call you weak and then.Displace you after carrying your baby on your back across the desert. I saw your eyes behind your hair, and you're looking tired, but you don't look scared. joke 玩笑，来自布兰德·卡利。随着音乐产业受到互联网的影响越来越大，格莱美评审们的思维呢也在发生变化。那么这一点呢，从今年的提名名单当中我们就会分析出来，是吧？那格莱美音乐奖的主办方呢，是一个叫做录音学院的民间组织，成员呢主要是音乐人、制作人和录音师等等技术精英。那么从理论上来说呢，这一群人会比较重视录音产业内的利益，在评选上呢会向对录音产业发展有益的作品或者是音乐人倾斜。那么这种模式呢，无疑就是典型的看门人制度，就是行业精英充当筛选器，为听众和行业把关。那么在过去的60年中呢，格莱美的看门人角色扮演的还不错，已经成为业内公认的做专业的音乐评选之一。那么在传统唱片业体系之下呢，作为行业看门人的格莱美没有放过任何一个表扬市场表现优异者的机会。毕竟在传统唱片业市场之中，唱片卖得好才是最符合行业利益的，是吧？那格莱美的价值呢，就体现在鼓励唱片做得好和卖得好的这些人身上，也就是在技术和商业领域都取得成功的人。那么霉霉的专辑《名誉》，他的就这张专辑叫《名誉》哈，他的作品品质和技术又如何呢？真的是差到了足以被冷落的地步吗？其实并不是，只不过是看门人的思维和标准被行业的环境给影响了。那么如今音乐的流媒体化呢，已经不是大势所趋，而是已经成为主流了。以下来分享唐纳德·格洛沃的《这里是美国》。 We just wanna party. I'm just for you. We just wanna party. I'm just for you. I don't wanna die. I'm just for you. We gotta dance, dance and shed the praise. We just wanna party. I'm just for you. We just wanna party. I'm just for you. Don't catch you slipping now. Look what I'm whipping up. This is America. Don't catch you slipping now. Don't catch you slipping now. Look what I'm whipping up. This is America. Don't catch you slipping now. Look how I'm living now. Police be tripping now. Yeah, this is America. Guns in my area. I got the strap. I gotta carry 'em.Yeah, yeah, I'ma go into this. Yeah, yeah, this is Gorilla. Yeah, yeah, I'ma go get the bag. Yeah, yeah, or I'ma get the pad. Yeah, yeah, I'm so cold like, yeah. Yeah, I'm so dull like, yeah. We gon' blow like, yeah. 这里是美国，来自唐纳德·格洛沃的作品。其实呢，不光是霉霉，在过去的一年呢，大热歌曲的销量只有很小一部分，还坚持使用传统的发行方式，就是发行实体唱片和提供下载。但是呢，实体唱片销量的占比呢，已经非常非常的低了，是吧？从这个街上的音像店几乎找不着就可以看到了。那么在这条路上呢，坚持的歌手今年无一例外的都被格莱美给冷落了。在格莱美评审的选择看来呢，这样的时代很快就要过去了。音乐界呢，马上就会迎来一个属于流媒体的时代，歌曲呢会变成一连串的数据，在网上像流水一样随时传输。那毕竟呢，评审们也是人嘛，听歌也要用 APP 嘛，是不是？现在很少用 CD 机了哈。获得信息的途径和消费音乐的方式和普通听众也是一样的，都是打开 APP 购买音乐加入歌单。所以说呢，当德雷克和卡迪 B 们过去一年来在网上狂轰滥炸，评委们就不可能忽略他们了。一起来分享卡迪 B 的歌，这首歌呢是他和坏邦尼以及 J 巴拉文合作的 I Like It， 我喜欢这样。 like stunning, I like shining, I like million-dollar deals. Where's my pen? Bitch, I'm signing. I like those Balenciagas, the ones that look like socks. I like going to the Tula, I put rocks all in my watch. I like texts from my exes when they want a second chance. I like proving wrong, I do what they say I can. They call me Cardi, Cardi, banging body, spicy mommy, hot tamale, hotter than a Somali. Virgo, Ferrari, hop up the stoop, jump in the coupe, hit the bar on top of the roof, flexing on as hard as I can, eating halal, driving a Lamb. So that bitch, I'm sorry though, got my coins like Mario. Yeah, they call me Cardi B, I run this shit like cardio. Diamond district in the chain. Chambean pero no jalan. Hola. Tú compras todas las Yolambo, a mí me las regalan. I spend in the club, what you have in the bank, yeah. This is the new religion bank, el latino gang, gang, yeah. Está toda servieta, yeah. Pero es que en el closet tengo mucha grasa. Ya mudé la Gucci pa' dentro de casa, yeah. A ti no te conocen ni en plaza, yeah. El diablo me llama pero Jesucristo me abraza, yeah. Guerrero como Eddie, que viva la raza, yeah. Me gustan boricua, me gustan cubana. Me gusta el acento de la colombiana. Como me ve el culo la dominicana. Lo rico que me chinga la venezolana. Andamos activos, perico, pim, pim. Billetes de 100 en el maletín. Que retumbe el bajo y Valentín, yeah. Aquí prohibido amar, dile Charitín. Que per pico le tengo claritín. I like it. 我喜欢这样，我喜欢这样。嗯，重音不一样，好像意思也不一样哈。由卡迪B加坏邦尼还有 J 巴拉文共同演唱的作品。那么除了刚才我们总结的那些关于流媒体对格莱美的影响之外呢，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就是如今格莱美的评审方式也在改变。从去年开始，格莱美的初评已经由在线投票取代了邮寄投票。那根据格莱美网站的说法，过去一些成员因为演出等等关系无法邮寄投票，评选的互联网化呢，无疑会提高投票率。另外呢，格莱美的初评团成员近年来也在不断的壮大，不再只局限于业内精英，吸收了不少年轻人和媒体人。那么这些变化呢，让格莱美更能代表民意，同时呢，也削弱了看门人的属性，从而越来越深的影响到了结果。那么从这个变化上呢，我也突然间想到了哈，当年姚明在 NBA 打这个全明星赛的时候，这个让全球的球迷投票，呵呵，当时我就记得有一句话说，永远不要跟中国球迷比投票。所以说我们很期待这个在格莱美当中看到华人的身影，那就是赢定了嘛。好吧，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的是亚当莱文和卡迪B共同演唱的 Girls Like You。 另外呢，也跟大家多啰嗦一句哈，明天呢也是好歌会说话我们的最后一期节目了，那我们也做出了特别的安排，各位有空的话还可以在11点钟来收听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感谢各位今天的陪伴收听，稍后是小说联播，明天再见。 Spent 24 hours, I need more hours with you. You spent the weekend getting even, ooh. We spent the late nights making things right between us. But now it's all good, babe. Roll that backwood, babe, and let me close.Girls like you run around with guys like me till sundown. When I come through, I need a girl like you, yeah, yeah. Girls like you love fun and yeah, me do what I want. When I come through, I need a girl like you,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I need a girl like you,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I need a girl like you.Last night on the last flight to you. I took a whole day up trying to get way up. Ooh. We spent the daylight trying to make things right between us. But now it's all good, babe. But I thought would, babe. But let me know. 下节目为广告时间，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物感谢新老会员五年来的支持与信任。12月29号至12月31号，在北广购物购买商品，满200元减20元，满300元减30元，满400元减40元，满500元减50元，以此类推，最高可立减218元哦。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祝大家新年快乐！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生活服务类节目《北广购物》在2018年继续陪伴在您身边。我们直接对接商品源头，省去中间商环节，让您买到实惠。我们对每一件商品精挑细选，层层把关，让您买到优质。我们提供优质的售前售后服务，让您买到贴心。您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追求。北广购物为您节省生活中的每一分。 RBC Go 北广购，放心购。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购物，我是周杰。 大家好，我是李佳。 中国人呢爱吃枣， 哎， 是吧？一般家里面呢都要备着一些枣，无论是当零食吃，还是说泡水喝， 熬粥， 还是熬粥，或者说做菜等等的，反正各方面都能用得上枣。 对，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说的是什么呢？枣您吃过，但是好枣未必选得着，真正的新疆和田的特级枣。因为枣的分类啊，就是按特级、一级、二级、三级这么分下去。第三方检测机构人家是专业的啊，什么样的标准叫特级呢？比如说大小、个头，4.5到6厘米，严苛的标准。4.5到6厘米什么意思？跟家里那柴鸡蛋似的，差不多。你拿尺子量一量， 个儿真不小， 个头得大，密度得高，枣不能看着挺大个儿，一摁瘪了，不弹起来了。那枣摁下去得弹起来，那才是整个密度高，证明肉质紧实。甜度高，吃完了嘴里没反酸，人有专门的数据去给您测量的，这样的枣才能叫真正的新疆和田大枣的特级枣，而且核还得小。 没错，其实呢，说到哪儿的枣好啊，你们都知道。哟，你们那个新疆的枣是最 好 啊， 好 啊，新疆好， 呱呱叫 啊。而且呢，这个新疆和田那边的大枣呢是公认非常好的，但是即便是好的，它也分一级、二级、三级和特级， 是吧？那今天为大家来推荐的就是被称为特级枣的，可以说是比一级、二级、三级还要好的，就是新疆和田大枣，为大家来献上。因为到了年底感恩回馈的时候了，所以我们选择的这个组合，这个产品也是大家认可率非常高的。我们呢是这个468克一大包， 就是将近一斤一包， 对， 九两多。 咱们是10大包， 十大包9斤多了， 对。对，9斤多了，那市面上的一包就要40多块钱。 是， 但是今天呢，我们一包才20多块钱，也就是咱们10大包给大家299， 还包邮， 哎，还包邮，299，您就可以拿走了。那么到年底了，大家呢可能都寻摸什么年货啦，或者送人的礼物啊等等。哎，今天这个组合呢，应该说您可以多订几组，真的是性价比也好，品质也高，过日子嘛，咱们就算起来啊。 是， 好，那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那么说到好枣啊，我是吃过。小的时候我记得在家里吃那个枣真的好吃啊。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东西倒是有，到处都是枣，但是怎么就吃不出来呢？我小时候吃的那么甜蜜枣的味道。但是这枣刚才我尝了一个， 对， 你还别说，真好吃。哎， 就是小时候那种 甜蜜蜜的 纯纯的枣香，因为人家本身种树啊，人种枣的时候啊，没有任何什么化学这个乱七八糟的添加，不喷这个那个的东西，而且那个枣啊在树上它是自然风干，自然成熟，咱叫瓜熟蒂落，不是提前下来给您催熟催红的，所以它的味儿很足。而且给您选这特级枣必须是5到8年的生长周期， 期就是最黄金年龄的枣树的时候才能产出来这么好的枣，所以咱吃着味儿才足，所以肉才厚，所以个才大，所以小时候那种枣香才足。 回来了， 现在那市场买的枣没那味儿，无论是脆枣还是说这种干枣，这就是好。 真是市面上各种枣也挺多的，可能小商小贩都说，哎呀，我这是新疆 和 田 的，我这这儿的， 看着还行，挺大个儿，但是你拿手里一捏，哗一下就下去不弹了， 哎， 然后吃起来的根本没有那甜味儿， 是的， 撕裂哈，而且有时候反酸。那今天这枣啊，真是让我感觉到小的时候吃那个甜枣， 纯纯的、甜甜的、 哎那个、 甜蜜蜜的。 所以呢，大家这个机会不要错过，尝一尝甜枣，好吃的枣是什么味道啊？ 是的， 今天为大家来介绍和推荐的就是新疆和田的特级大枣的组合啊。咱们468克一大包啊，给大家是10大包。那么市面上这一大包呢，要40多块钱，但是今天呢，我们是20多块钱，也就是10大包，您299就可以拿走了。299就可以拿走了。无论您自己家里用还是说您送人呢，我都觉得都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啊。 是的， 所以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 凛冬已至，西半球的橡树林依旧郁郁葱葱，因为温度和湿度更适合橡木生长，所以更高品质的白橡木就产自这里，它们密度紧实，花纹美丽。 橡木远渡重洋来到中国，做成家具摆到您的家里，连同建材施工电器灯具窗帘只要999一平米，想要这样的家就打400-606-8866吧。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吃了吗您嘞？ 吃了吗您嘞？ 吃了吗您嘞？ 古传麦新富强粉上市了，吃了吗您嘞？ 老全，一名退休的工程师，对于装修老全是挑剔的，多年的经验让他不相信老伴儿定的便宜装修，他认为任何工程都是一分钱一分货，但半个月后他却完全认可。 这999一平米花的挺值，活啊干得不错，老婆子总算选对一回，家装全包圆。 对于999每平米包含的实木家具，老全形容是大自然的馈赠。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看不到光明的我，因为你的角膜让我知道了什么叫做颜色。 本以为我的后半生只能在病床上度过，直到有了你的心脏，我又感受到了真实的脉搏。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因为你的奉献。你在那个世界还好吗？器官捐献是一场生命的接力。 传递，让爱延续。 儿子，你选的这个装修全包圆啊，哪儿都好，就是吧， 建材牌子不够硬还是不够环保？ 不是， 签完合同他给咱家后期增项了？ 没有， 家具不是北美纯实木的？ 家具挺好， 施工不靠谱？ 特别好，我就是怕出点什么问题没人管呢。 妈，在全包圆装修，任何问题都可以直接微信他们总经理，打400-606-8866加总经理微信吧。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诵读点亮新年，2018至2019跨年之夜特别活动，听祖国的变迁。12月31日22点，北京电台文艺广播、交通广播、青年广播、听听 FM、 北京广播网、北京时间、中国青年报官方 APP 同步音视频直播。 青南古院右，东方兴国门，大德容天下，兴业惠四方。 我的家乡大兴是古老的，它有近900年的历史，同时我的家乡大兴也是崭新的。 我在大兴，我爱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